8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张贵刚扭过头去，对身后的执行刑警说： 带下去。 话音未落，狗亚雄一下子踩着椅子，用头猛地撞击那扇旧玻璃窗。张贵刚和刑警还没来得及反应，只见狗亚雄纵身从窗口飞跃了出去，跳到了6层高的楼下。张贵刚一下子懵了，他连声大喊： 快快！ 可是一切都晚了，狗亚雄跳楼自杀了。楼下发生的狗亚雄惨死一幕，就连曾经和他一起战斗的缉毒警察都不忍再看。张贵刚回到自己办公室，难以平静，他猛打着自己的脑袋，责备地发泄： 哎呀，怪我，怎么就没有想到那个破窗子呢？ 在张贵刚的办公桌上放着2个相框，一张照片是缉毒大队队员合影，他和狗亚雄站在队员中间。另一张照片是张贵刚和狗亚雄稽查湄公河毒品案时的留影。张贵刚望着那照片中狗亚雄的笑脸，心中充满悲痛和无比的伤情。张贵刚哭了，是一种难以诉说的复杂心境。许久许久，张贵刚把他那张和狗亚雄的合影照片用一张黑色的纸包好收藏起来。张贵刚站在窗口，望着打落口岸的方向，看了一眼手表，然后果断地把手枪子弹上膛，快步走出了办公室。缅甸军警尹朱生接到张贵刚的密报后，对押送佤邦马棍重新做了部署，时间和地点不变，采取将计就计的策略，在打落河口岸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在中缅一带，下午5时的季节正是午后阳光最后的灿烂，西斜的太阳照射在打落口岸，给金灿灿的傣式和缅式建筑增加了金色的辉煌。两街的河流依然清水泛着碧波，椰树和芭蕉树绿叶倒映。正常的通关口岸已经开始关闭，此时的口岸显得旅客行人渐少，口岸的周围安静了许多。口岸有正常的武警和缅甸军警执勤，而在打落河口岸的中国一方，张贵刚带领小分队隐蔽在一处公路狭窄的树林里。就兵力分配，张贵刚摆成了3角形，突前的小队已经和缅甸军警协作，成为进出有序的一支灵活作战队伍，一旦缅甸军警遇困难，可以随时给予支援。 如果被押送的佤邦杀人犯马棍进入中国境内，两侧的后三角隐蔽缉毒侦察警便迅速展开接应，并形成梯队押解马棍安全到达目的地。佤邦阮龙接到情报，要押送枪杀中国警察的马棍移交过境，由中国警方审讯调查杀人惨案，必然会牵扯出阮龙是幕后真正的凶手。阮龙在确定了时间和地点后，指派莫桑亲自部署要在接近打洛口岸缅甸一侧下手，由多吉带人伏击押送马棍的军警囚车，负责刺杀马棍。阮龙下令， 记住，一定要打死马棍，绝不能让他落到中国警察手里，否则佤邦的人都得死。如果在境内不成功，死也要死在境外，明白吗？ 明白。 多吉和他的队伍齐声回答。就在阮龙部署要打押运车时，华子知道了此事，便不顾一切地劝说阮龙放弃与军警对着干。华子坚决地说， 你已经做错了事，杀了中国警察，马棍被军警押送给他们，这也是一种妥协和正当处理方法。阮龙，你听我一句，不能这么干，会死更多的人的。 啪！ 阮龙一巴掌打在了华子的脸上，愤怒地骂道， 滚，一个女人乱说话，再说我把你给毙了。 在一旁的阿炳有些忍不住上前要去跟阮龙决斗，被华子的眼神制住了。阿炳转身朝后山走去。时间接近下午5点，坐镇在指挥中心的王建义面对打洛口岸的监控画面，对童雪彤说，打开多个接口端，把所有画面传到大屏幕。不一会儿，史希健看到了大屏幕有5组画面分割显示。把 A 号放大，王建义指挥十分利索，接着对指挥中心操作人员说，不要放过任何可疑目标，监听佤邦的每一次通话。这时张贵刚在部署完三角埋伏点后，快速在口岸零号线上了中缅联合指挥车，这是一辆隐蔽的车辆，配有各种指挥系统。缅甸军警尹朱生说， 张大队长，一切部署完毕， 先放空车，准点出发，引出佤邦暗中的人。 本书作者陈实深入一线，曾与缉毒警察并肩行动，用3年时间完成此书。他也曾深入边境及10多个省市缉毒一线，采访数百位缉毒英雄、亲属、毒贩、吸毒者，通过此书表现了中国禁毒缉毒警察与毒枭毒贩斗智斗勇展开的一场场生死较量，以及缉毒战线英雄们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本书不仅再现了缉毒禁毒战线干警们的真实原貌，同时书中还融入了当今最新的防范毒品知识等元素。中国缉毒秘密战正在为您播出。 A 号画面被实时传到了王建义的指挥中心，王建义头戴耳机在指挥， 动摇动摇，第一，确保安全押送移交马棍，按预定方案直接进入二号地域，由武警联合押送。 张贵刚看了看手表，深呼了口气，对尹朱生说， 开枪吧。 尹朱生头戴耳机，手里握着枪，下达口令， 一号车开始放行，三号车跟进，护送部队掩护，不要惊动目标。 一号车是一辆缅军警字头的开道车，里面坐着4名身穿防弹衣的军警快枪手。随后的三号车是押送犯人的黑色囚车，在后面配有一个反应极快的越野车。接近傍晚时分，打洛河畔的天空开始泛红，夕阳的余晖也渐渐明显， 映射在河口岸的树林之中。而进入口岸的其他车辆在十分钟前已经停止，选此时押送移交，更多的是确保民众过关的安全。当一号车经过缅甸河岸离检查站500米时，瓦邦莫桑已经在两侧的树林埋伏已久。他给多吉下达命令， 准备冲击，第一时间炸毁押送车。冲击！ 莫桑看准了距离与口岸，在离境外还有300米冲击，好让中国一方无从下手。 动摇动摇，打落零号区域境内400米，有目标行动。 王建义及时向张桂刚发出指令。 动摇明白。 这时，张桂刚和尹珠生同时做出积极出击手势，也同时发出命令。那辆囚车驶向零号线后，突然一个大转向，隐蔽在事先准备好的保护地段。在莫桑还没有来得及冲击的情况下，多吉带着一帮人从树林已经冲了出来，刚要朝囚车发起攻击，却被军警两侧夹击包了饺子。多吉见状，独抱着一颗小型炸弹，转向朝囚车奔去。 那有一个人， 尹珠生发现了亡命徒多吉，连忙喊话指挥， 阻止那个人，他要炸车。 在一片包围追击中，没人听见尹珠生的喊话。张桂刚迅速跳下指挥车，拔出手枪朝多吉猛追过去。多吉一心想炸了囚车，想炸死被押送移交的马棍，他不顾一切地扑向那辆黑色的囚车，看见张桂刚朝他追击过来，便顺手拉动了炸药包的启动导火索，一股青烟冒出，眼看就要炸毁囚车。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张桂刚果断地开枪击毙了多吉，而多吉在倒地的瞬间，手里的炸药包抛向了囚车。张桂刚飞身过去，一只手接住了小型炸药包，顺势抛向左侧的小河边。只听见轰隆一声巨响，炸药包在接近水面时爆炸。卢卫平带着缉毒警呈三角形在中国境内埋伏，随着那声巨响，他挥手指挥全线压上，在打落口岸中国的一侧牢牢形成了一道钢铁屏障。随着爆炸声的硝烟，尹珠生跳出了指挥车，他看到张桂刚奋不顾身惊险的场景，很是震惊，由衷地佩服中国缉毒警察的战斗精神。尹珠生上前抱住张桂刚，惊魂般地说， 张大队长，你没伤着吧？ 没事。 张桂刚用枪指着莫桑一伙人逃跑和反击的方向大声说， 别让这帮人跑了，一个也不能放走。 莫桑听到巨响，还以为多吉炸车了，便冲着他的一帮人大声喊， 快跑，两边都是军警。 动摇动摇，在你两侧100米内有14名佤邦武装分子。 张桂刚耳机不停地传来王建义的指挥口令。张桂刚边回答边带头朝莫桑飞跑而去，在他身后跟着尹珠生和一些军警。莫桑对地形很熟悉，穿过一片竹林就要朝山里散去。张桂刚没有从后面追，而是抄近路赶到山口处，反过来朝莫桑迎过来，用枪口对准了莫桑和他的人。张桂刚用缅甸语大声喊道， 站住，再逃就地击毙。 尹珠生更是大声呼吁， 放下枪，你们被包围了。 莫桑万万没有想到，阮龙交代他带人阻击炸毁马棍，可军警早有防备和埋伏，他想跑，军警紧追不舍，于是莫桑带领他的手下10多人想占领山林，可是被张桂刚一人独自截住。莫桑挥手向张桂刚发起冲击，眼看要刺杀到张桂刚。就在此时，尹珠生从侧面开枪击毙了冲在前面的一个人。莫桑对准张桂刚开枪，只见张桂刚一个弯腰，子弹从头顶飞过，接着张桂刚一个飞腿打去，踢飞了莫桑的手枪，他反扑过来，再次被张桂刚一拳打倒。突然两侧冲上来2名帮手， 挥着一把长枪和一把砍刀猛击张贵刚。张贵刚上前抓住了莫桑，用来挡住自己。 都放下枪刀，否则我打死他。 莫桑吓得直哼哼，可是两个家伙依然冲击。张贵刚一枪击毙持枪人，随即上前飞起一腿想踢倒持刀人，持刀人没倒，退了几步，干脆把刀朝张贵刚甩了过来。张贵刚头一歪，刀擦耳飞过，砍在一棵榕树上。持刀人爬起来想往林中跑，张贵刚一枪打去，当即把他击倒在林边的土坡上。尹竹生跟上，在张贵刚身边靠上了莫桑，对张贵刚说， 都解决了，这家伙是个头。 张贵刚冲着背靠的莫桑问， 叫什么？瓦邦的吧。 莫桑不吭声，表现出老毒枭人的那种死硬，眼睛盯着天空，想自言自语， 没完，这事儿没完。 是没完。 尹朱生压着莫桑朝打洛河口边境走去，然后对军警下达命令， 按计划第二车队开始放行。 莫桑戴着手铐站在边境的交界处，看见一辆辆军警车通过，其中有一辆押送马棍的铁窗车缓缓驶出缅甸地界。莫桑那一眼正好与马棍相对，让莫桑更是惊愕不已。他以为前面的囚车炸了，眼前见到的才是缅甸军警移交中国警方的杀害中国缉毒警的凶手。莫桑低下了头。尹朱生对着张贵刚说， 张大队长，是不是把这位毒枭头目之一的莫桑也交给你们？ 你留着审讯吧，这家伙不是说还没完吗？那就等着他，我们联合起来共同让他们这些毒枭完蛋。 尹朱生握住张贵刚的手，有力而坚定地说， 好，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站》。 夜色皎洁，月儿半圆，挂在板红的山尖上，张贵刚在押运缅甸杀人犯马棍，把他安全关押在了板红的一个秘密看守所。与警察交接好后，已经是夜里11点了。望着眼前一轮明月，张贵刚站在那里想到了什么。他想到了女儿2年前写过的一首诗，并通过短信发给他，让他这位当警察的父亲读后流下了泪。不是诗作者有多动情，而是让张贵刚感到陪女儿的时间太少。张贵刚望着半个月亮，又一次在心里默诵着那首短诗。 你探出头，可你总是躲着，在云里还是在山中。你射出光芒，可又隐藏在远处，在寻找黑暗中的那一丝微光。啊，月亮，半个月亮，你总是在和我捉迷藏，想见你却不在身边，想借一束月光，你却又在远处寻找另一处微光。啊，你就如同我的父亲，一个让我思念却难以相见的父亲。 张贵刚默诵着，再看看半个月亮，眼泪不由得尽出。他大半年多匆匆在外侦查破案，就连孩子和老婆都没在一起吃过一顿饭了。那一刻，那一瞬间，作为缉毒警的男子汉，张贵刚想家了。 他想女儿，他想自己的老婆。张贵刚本来打算回局里直接向史希建商量提审马棍的事情，但看了看手表，决定还是回家一趟。于是张贵刚开着越野吉普车，沿着板红郊外棕榈树马路一路朝城区快速驶去。张贵刚把车停在小区的街道外，他要开进去路难走，还影响周围睡觉的邻居。他迈着轻盈的脚步朝自己的一幢普通六层楼走去。轻轻的，张贵刚在走廊走着，他家那层楼走廊的电灯也坏了，楼梯堆放着一些破纸箱，显然没人处理。张贵刚用手机手电筒照着亮，小心翼翼地掏出钥匙打开自己的门，生怕惊动了妻子女儿。然而当张贵刚打开门后走进客厅，他所见到的一幕让他惊讶又惊喜。桌子上放着一个蛋糕，还有五根红色的小蜡烛，微微闪着红光。女儿和妻子还坐在桌子边。 爸爸！ 女儿张杰突然发现了张贵刚，站了起来，惊喜地喊道： 爸爸，你看见我的短信了吧？ 你今天给我发短信了？张贵刚说着拿出手机查看，查了一遍。 没有啊， 我给你发了短信，爸，你从来没回过。 张杰有些怪罪，还带着一丝爱意。妻子有些心疼， 你爸他哪顾得上呀，早就忘了这个家，今天你也忘了？ 张贵刚望着蛋糕反问了句： 哎，小杰，今天是你生日啊？ 张杰惊讶地说： 什么？爸，你都忘了？今天是你的50岁生日啊。 啊，今天是我生日啊。 张贵刚既激动又感慨，上前拥抱着女儿和妻子，动情地说了句： 哎呀，有你们陪伴真好啊。 爸，你还真忘了呀。 张杰说着要看张贵刚的手机。 我看看你手机，我给你发了那么多短信，怎么会不知道呢？ 哎呀，我真给忘了。 张贵刚抱着女儿，又一手握着妻子的手。 我啊，刚从缅甸边境回来，押进了一个杀人犯。 那我看看你手机嘛。 张杰打断父亲的话，动手在张贵刚衣兜里搜着。 哎呀，别搜了，给你看看，前段时间局里手机和座机被泄密，被毒枭跟踪过，他们知道手机号码后可以定位，为了安全，以前的手机号都作废了。 那我给你发的信息你一条也没收到啊。 张贵刚搂着女儿。 爸爸在心里就收到了，你是好女儿，能独立学习，还照顾家，照顾你妈，啊？ 光说好听的。 张杰说道，可是他的心里还是很满足。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中国缉毒秘密站》，作者陈实，演播武文，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解忧书房，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引领